第二节翻嚟参加网聚八月十八啊，咁啊同各位主持报名，咁咧就最新出嘅都噏下啦吓，痛症逢系尿酸食两三日有效噶啦，可以咧就戒到口就唔食痛症啦，系嘛，就冇尿酸过高啦，饮啤酒、食烟、海鲜、打边炉都 OK 噶啦，食呢啲嘢起码唔系药，唔会残喺个身体度，咁就老健、眼福灵、肝宝、敏迪四小宝，尤其四敏迪啦，真系卖咗好多，基本上日日都好多人嚟买。湿疹、牛皮癣啦、气管敏感啦，逢系星期六嘅晏昼四点钟，我哋有健康讲座可以报名。咁咧就通常嚟讲都四五个人、五六个人嚟，咁但系咧每一次我送咗俾佢食先，我冇要求你买。你唔好以为即系上嚟，唔系你了解咗个原理，帮唔帮到你，然后你攞咗翻嚟试，因为做埋今个月咧，下个月咧，好坦白咁讲咧，就送现金券啊，就唔会再送噶啦，因为成本都贵。咁咧就翻去食咗有用，真系解决到你问题，你先翻嚟买啦。我哋只不过想系做一件实际嘅事啦，吓、啊、咁我都话啦，网上攻击可以唔使理，咁我送俾你，送俾我要食啊，咁你当然可以唔理，但系咧有啲病睇医生真系睇得唔好嘅，可以尝试下啦，系咪先？还掂都系送嘅啫嘛，咁同埋了解得多啲啦，咁啊关于八月十八网聚可以报名噶啦，同主持人又得成，咁啊成个台搞嘅，咁啊如果你系要嚟，咁咪嚟咯。头先讲特朗普。两千亿中国佬，有啲人话屌佢迟早投降啦，冇得投降噶，因为由头到尾就是民粹主义抬头。如果今日习近平同你讲句投降，佢做唔落去啊，佢只要硬住头皮同你打呢一仗。咁有啲人话经济爆破啊，啊跟住咧就。乜乜乜啦，咁啊，萧若元先生可能估中啦，因为咧佢讲过2018年咧就中国咧断崖式崩溃，咁我咁讲俾你听啦，我自己睇法啦，其实就真系冇咁轻易嘅，因为咧虽然咧争好多债，但系而家经济体系改变咗，印银纸未要扣楼宇嘅保值乜乜，你睇少咗中国人，中国人有钱走啊！中国人受呢个共产党嘅统治底下，佢哋而家觉得佢哋做嘅嘢系受欺负。最大问题就系而家同你打贸易战，佢唔系一直讲公唔公平啊，而系美国佬而家欺负我哋中国啊个观点啊，呢个先至系最大问题。即系中国人要揾翻中国。人嘅身份就系、是、你而家你恰我，我哋而家要企埋一齐同你打。你可以话诶、哎，中国人一盘散沙，唔系嘅。你可以见到噶，佢一个好聪明嘅人，好叻嘅人，好平时一讲到咧个脑筋好灵活都好啦，但系只要一讲。我哋中国百年耻辱，你哋乜乜乜乜乜啊成。上纲上线，成班人呢就好似啊张明敏上身啊，即刻我是中国人。洗脑工作系有用啊，共产党洗咗中国人脑几十年，乡下大妈各样嘢都系啊。所以你唔能够睇小，虽然佢哋你哋觉得打唔过。是打唔过，其实冇输赢㗎。我大你两千亿，大你五千亿，其实讲一句㗎嘛。特朗普喺度慢慢升级升级升级，跟住又话哎呀唔系有啲可以倾下嘅，可以啲关税再减一啲，跟住转头又掟两千亿。其实唔使掟㗎，取消最惠国待遇㗎嘛，等于。啱啱啊，你中国食咗咁多年囉，咪等于取消最惠国待遇囉，有乜咁奇怪啫。所以呢 中国是处于很困难的，有些人拉埋大湾区讲，大湾区我讲必然成功。人在这里，钱在这里，路在这里，财在这里。不可能突然间一毫子都没有，有个过程。即是呢，我明明我即是好简单，我买了两层楼，我套住手头上揸住两千万，当然我没有啦，两千万都没有。两千万我经济爆破咗啦，顶你个肺，哇楼价大啲。咁我就係揸住两千万嘛。我唔会两千万突然间喂冇无线电视剧嘛，突然间公司執笠跟住要喺街度乞食㗎嘛，唔会㗎嘛。大量呢啲人。尤其喺深圳。而家北京嘅五环路开始啲楼价跌啲，但係上海、杭州、深圳、广州仲再创緊高峰。而家成个腾讯啲员工要搬上去长安啊其他地方，东莞嘅地方买宿舍，即係买房，6500平方啱啱写咗。让等员工再住，因为深圳你都住唔起。呢、这个就係问题啦。习近平呢两其实两三个礼拜好似忍咗型咁㗎，你留意一下。唔想应对你哋。因为佢都未諗到点做。但係有样嘢叫做啱嘅。我成日有两句说话做节目讲嘅。以拖代变。事缓则圆。你拖长佢佢嘅变化。中国行到而家顺风顺水几十年，佢好多嘢做错咗，或者佢唔识做，对呢个考验佢可能系大嘅。我唔否认，佢日日都做错嘢嘅，因为佢用民粹嚟团结中国人，即系啱啱最新落咗命令，商贸部讲咗，所有嘅嘢不能用中央、中国、中华呢啲字头。做嘅，咁以后咧，逢系咧，国民党都唔使捞啦，因为以前咧，嗱，中华航空啦，啊，中国邮电啦，即系你讲紧唔系你大陆嗰、那个，系讲紧台湾嗰、那个，全部都不能入去噶啦，即系话变相逼，即系冇咗九二共识，变相逼台湾独立啦，因为我话我系。中国乜中华乜全部唔能够用㗎嘛入嚟你大陆。咁咪即係变相将台湾独立囉。而家共产党就係搞呢一套。将个标准越抬越高越抬越高，跟住带领人民向呢个方向走。你话佢係双刃剑又好乜都好啦，但佢而家唯一嘅方法只係可以做到呢一样。所以有啲人话唉，中国认输唔好搞笑。唔会认输，只有斗落去，系用唔同嘅手法啫。如果一开始冚牌，如果嗰阵时嗰个系江泽民，或者嗰个系温家宝、胡锦涛冚咗牌啦，啊，即加收340亿，唔紧要，冇问题。我哋咧就应该觉得系开放嘅，不如咁啦，我哋坐低倾，跟住你睇下边样嘢咧，我哋咧就关税可以减低，让你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没有其他的方法，但是到习近平他是靠民粹，靠这个中国梦、强国梦，他团结整个中国所有共产党和中国人在他底下的时候，他没得退，退不来。这个才是习近平的问题麻烦，他的智商真的可能不过90，因为一般人不会做的事他做了，到今时今日还依然做着，就是中华中妈妈妈妈的，你就逼着台湾咯，但是你逼台湾那个是蔡英文，有美国佬撑腰，我都说了做任何嘢，中国就靠人多人口嘅红利去处理好多事，令到呢几十年呢中国嘅经济起飞。但係真正嘅加工厂喺台湾、韩国呢啲人手上。三星转头投资 喺日本，唔喺印度，全线搬晒过去。我问你啦，你中国样样都四大发明搞掂啦，吓、啊、新四大发明完全搞掂啦，咁你点样处理呢？你又唔好睇啊，特朗普嗰两千几亿，其实对于 GDP 好少噶咋，不过你水分多，即系好似中国诶，而家估计啦，美国佬估计啦。今年会有四至五嘅增长嘅，以一个咁强大、咁犀利嘅经济体，有四五点嘅 GDP 增长系好犀利。而中国由十几个百分点，即系零八年、零六年、零七年、零八年一路打落嚟十几点，过十点，高速嘅话，即系向上啊，盛行嘅时候，到而家开始跌落六点几、六点几，除翻水分，未知系三四点。是咪啊？所以特朗普打中国是必然做的，这个亦都是政纲来的，再次让中国强，不是美国强大，这个是事实来的。欧盟你不用想的了，军事上、经济上全部都是跟美国是挂钩的。不过你话你俾利益我，欧盟冇理由唔去。啲人喺度闹默克尔投降乜乜，收档啦你。呢啲咁嘅说话点觉得？因为本身国与国之间系好多种层面嘅。你而家你中国让利俾我，唔通我有钱唔赚咩？我做呢件事系为欧盟而做，唔系为中国人而做，唔系为你香港人做㗎嘛。是咪啊？佢为欧盟而做，即系美国佬而家为美国人而做嘛，唔系为世界而做嘛。你中国咁多千方百计去保护主义，都系你为咗你中国而做噶嘛？即系好似我做节目咁，我都系为我自己而做啫嘛，我冇咁伟大。哎呀，我特登讲啲嘢你听啊，唔好咁谂啦。喂，你冇设死蚀本。你都做，好坦白咁讲，其实我都唔中意做节目。点解仲见到我今日？我好。成，因为我做健康四小宝，好难知道俾人知道究竟敏迪系乜嘢，所以点解要维持个网台出咁多钱，就系、是、想希望将呢样嘢推广出去，悭翻啲广告费，就用我自己做广告啫，真心嘅。因为我亦都知道呢啲嘢真系帮你人解决问题。哎呀，你又噏，系啊。虽然而家我都揾唔到钱，但我相信有用嘅嘢，佢会发光发热嘅。所以你哋咧可以星期六嚟听下啦，我送俾你哋，食咗认为真系解决到你嘅问题，然后你先讲买唔买，唔买都冇问题，因为呢啲嘢唔系我出嘅，呢种产品万宁啊、GNC 啊、屈臣氏都有得卖，我教埋你去买添。唔一定帮衬我，但起码呢样嘢系帮到好多人，呢个系事实嚟嘅，解决咗好多问题，包括我，包括我妈，包括我啲朋友。今日所有嘅议题就围绕住楼下打贸易战，你话股票跌，其实本身搵紧钱。你话冧转头都反弹嘅，因为你本身嘅经济就系好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你而家讲小米，哎呀入不敷支啊，唔系，对唔住，小米蚀本唔值咁多钱，个 P E 点样点样？腾讯计出嚟，虽然佢冇蚀本，但系腾讯计出嚟嘅嘢嘅数字，其实比小米仲差。咁但系腾讯点解值370几蚊？最巅峰400几蚊？是咪啊？有好多人我唔识嘅，我唔炒股票，因为我输过，我唔敢炒，胆小。咁但係呢，有多人喺度讲讲呢啲真係冇意思嘅。我认真。本身股票就係一样赌博嚟嘅。所计左计右计不点样爆料都係呃人㗎啫。啱啱呢一节讲到呢一节呢一度啦，下次翻嚟。